勤俭节约过大年，干干净净过大年，和谐和睦过大年。 儿子，烟花礼炮咱家啥都不放，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故事广播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卷儿本名王静，绘本作者，动画学博士，两个宝贝的妈妈，现任中国传媒大学讲师，主讲绘本赏析、绘本创作相关课程。作品《饺子和汤圆》《小粽子小粽子》以充满童趣的方式诠释中国传统饮食文化。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卷儿。饺子和汤圆是一本萌萌的绘本，里面有一个圆乎乎的汤圆和同样胖乎乎的带着发箍的饺子。汤圆说，我的皮肤黏黏的。饺子说，我的皮肤滑滑的，我有点怕热，所以总是穿得薄薄的。汤圆说，我有点怕冷，所以总是裹得厚厚的。饺子说，我喜欢吃肉和菜。汤圆说，我喜欢吃糖。他俩一起说，小朋友们喜欢肥肥的我们。这样一个呆萌的绘本，有童言童语童趣，好吃好玩好看。他的作者卷儿几乎把传统的中式面点选了个遍，最后锁定了饺子和汤圆，因为他们不仅仅是非常典型的中华传统美食，而且一南一北极具地域代表性。现在呢，虽然说上班了哈，但是春节的状态还在，没过正月十五就还在过节期间。那咱们中国人过节一定要吃两样东西的，是吧？ 对， 饺子和汤圆。最少得吃其中一样，那根据南北的那个风俗习惯不一样哈。 对对对， 北京人肯定是吃饺子的。 对， 我不知道你们是吃什么的呀？ 你像我们家，因为我先生是南方人，然后我是北方人，可能过年的时候我们就会两样都吃， 都得吃。 对对， 三十晚上吃饺子， 三十晚上吃饺子，然后可能 到元宵节的时候是必须得吃汤圆 的。元宵节还得再吃元宵，因为我们北方好像叫元宵，然后南方 它不是一种东西， 对对， 还是有区别的。 一个是滚出来的， 摇出来的， 摇出来的。 所以你看你这个绘本啊，太可爱了啊，饺子和汤圆儿。这就是咱们中国最传统的两种特别喜庆的这种食品，拿他们做素材写的这个故事。这里头画的这汤圆圆滚滚的，太萌了。 谢谢。 那个饺子呢，其实就是四分之三个汤圆加了个边儿。 对。 你们叫头菇是吧？ 发菇。 发菇。就是像这样的一个创意是怎么来的？ 最初这个创意啊，其实就是那个晶晶，然后他设计了一个这样的角色，就是说一个饺子，然后他平时戴上发箍的时候是饺子，拿下发箍来就是一个面团。 晶晶是谁？ 任晶晶，就是我们这个图作者。然后因为我是在学校里开这个绘本创作的课程，然后最开始呢就是先会涉及形象，然后有了这个形象之后呢，晶晶就跟我聊他的这个故事嘛。最开始的时候他可能想做一个有关于小孩子自信养成的，可能比如说脑袋上起了个包，然后用发箍去遮挡，这样的一个故事。但是我觉得呀，这么可爱的一个角色，对不对？然后如果做一个这样自信养成的故事的话，可能会有一点点忧伤的那种感觉。我就想，这么喜庆，不如我们做一个特别特别好玩的故事吧。然后呢，就最开始呢，就想给他做一个这种比较萌的故事。那后来又琢磨，就这么一个角色，好像 也真的很难给他想出特别好玩，因为没有搭戏的人嘛，对吧？就像我们两个有 说相声还得俩人呢，哈。 对，然后呢就想给他加一个伙伴吧，不如对吧？那加谁呢？然后哎，就忽然想到。拿掉这个发箍，饺子就变成一个面团。 嗯， 哎，面团我一想，因为我们北方就是像您说的摇元宵嘛、 啊， 那种感觉就特别像这个面团饺子摘掉发箍的样子。然后后来一想，哎，又有南北的一个文化，那干脆就饺子和汤圆吧。 嗯， 如果饺子和元宵可能又专门针对北方了，对吧？饺子和汤圆可能就感觉会非常有戏，也非常好玩。再加上就我跟先生之间的一个南北的一个差异，两个人在一起，然后生活上。 你是山东人？ 对，我是山东人。 先生是 杭州， 杭州人， 对， 还是纯南方人。 对对、 嗯，所以你代表饺子，他代表汤圆是吗？ 一个饺子，一个汤圆，带发箍的嘛。 嗯， 反正整个故事的原型可能就是一方面是结合了学生这个角色，另一方面也有我的这种平。是的一个生活的经历，就一南一北、 嗯、 其实一南一北的一个结合在生活当中还会碰撞出很多很多好玩的事儿。 南方有咸汤圆的、嗯、 咸的吗？ 有啊，肉馅的汤圆。 哇，这个我真的是可以再做一个故事了 你都难以想象是吗、 嗯、对， 过节感觉北方就是吃饺子，立冬饺子，冬至饺子，新年饺子， 新年饺子， 嗯，反正是过个节就少不了饺子。 对， 南方人呢可能选择多一些，但是汤圆也基本上是出现频率很高的。 是是，但是就在我们家，因为我妈妈就是特别擅长包饺子，可能就一个星期七天，可能有六天半都在吃饺子、 嗯、 就是她早上就会包饺子，然后基本上半个小时就连包然后再煮，基本上就可以搬到桌子上去了。 所以你们家就被饺子给占领了是吗？ 对对，我觉得我老公已经现在被我打败了、 嗯、其实这饺子和汤圆是你的第二个绘本了哈。 嗯，这是第一个， 这是第一个哦， 对对， 粽子是第二个。 对对， 都离不开吃。哎， 嗯，可能跟吃货的一个本性有关系。 你是特讲究的吗？ 嗯， 特别讲究吃的吗？ 可能我觉得吃的这种文化可能是比较根深蒂固的吧，可能不管到任何一个城市、 嗯、 可能我最先去关注的可能就是当地的一些吃的一些东西，可能我觉得也有很多人会跟我有类似的经历吧、嗯、因为吃可能会代表一个区域的一个文化的一个特点。 嗯， 对，所以我在吃上还是比较钻研的再加上平时要给宝宝做这种那种的东西、 嗯、 可能比较关注美食领域。 你会自己做是吗？ 对对对， 我刚才听都是你妈妈包饺子的呀。 啊，饺子这个实在是工艺有点繁琐 那个要求太高了， 对，做的太慢了、 嗯、 对。 嗯，这个粽子的这个也是很有意思哈、啊、 嗯， 也是一个南北之争，看来这个是一个绕不开的一个话题。 对，像这个粽子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个汤圆有甜的、 嗯、 有咸的， 对， 然后这个粽子也是这个问题。就有一次端午节我先生就端上来了一盘粽子、 嗯、 然后我也没有多想，然后就剥开来，就刚开始看感觉颜色有点奇怪，有点像红糖的那种颜色，酱酱的，我也没多想，然后就塞到嘴里去了。哎呀，那个一嚼这个感觉真的是太奇怪了、 嗯、 就是咸的 肉粽。 对，然后再往里面嚼、 嗯、 还有肉、 嗯、 然后就像我之前说的，这就好比让 一个还滋滋冒油 啊那个感觉就特别像让一个素食主义者去吃肉的那种感觉是、 嗯、 就特别奇怪、 嗯、 然后我当时还调侃，我说这个回头我一定要写一个故事给这个。哎，然后就今天就做成了这样的一本书，小粽子小粽子。 嗯， 嗯，其实不光是说南北差异的事儿，其实你这个饺子汤圆以及粽子还有很多传统文化的东西融在里头。 对对对， 实际上是给孩子们一个就是接触了解传统文化，而且都这么萌萌的哈对于这个给孩子们增加这传统的饮食的这些亲切感， 嗯嗯嗯， 我觉得还挺用心的 啊。可能也是因为本身接触绘本可能就是因为孩子， 嗯 嗯，之前也会看，但是没有这么执着这么疯狂的去喜欢。 嗯， 那有了孩子之后呢，首先我就先在学校里开了这个绘本创作的课程 啊、 然后也是想就是能鼓励更多的学生未来会走向这个童书创作，然后能可能是更鼓励原创吧，因为我感觉现在原创的一个份额还是稍微少一些，引进的可能更多。 多。 嗯 嗯，这是一个。然后另外呢，就是开设这个课程，我其实也有一点点私心，因为当时我的孩子可能一岁左右吧。 嗯， 然后我就想做这个。 是老大一岁多。 对，老大一岁。还有 现在老二还不到一岁呢，是吗？刚也一岁多了。 老二也一岁多了，一岁一个月。 啊、 嗯、啊。然后啊，生活还是很比较忙碌。 是。 所以就饺子和汤圆其实是在我老大一岁的时候，然后我当时定位，我就是跟那个学生聊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想做一个能给一岁左右的宝宝，就是这种低幼的孩子看的，关于这种传统的美食文化、传统的中国文化的这样的一种书。那既能让孩子，因为孩子都喜欢吃，都喜欢玩嘛， 嗯， 然后就从这个切入点，然后让孩子一边吃着一边玩着，然后了解一些传统的中国文化的东西，不会是特别啊生硬的去讲一个特别传统的故事啊，这样可能给孩子有一些距离感嘛， 嗯， 所以在创作绘本的时候。之后我可能就会妈妈的这个角色可能会更多一些，我会考虑从一个妈妈的角度去选书，孩子会喜欢什么样的书，我可能会从这样一个角度去创作我的故事，包括文字、 嗯、 包括画面。 嗯， 嗯，这个其实也是有些小心思在的哈、啊 嗯、 选什么样的食物作为咱们这绘本的主角。 对， 对 啊，因为现在孩子好像就是挺接受西餐的了哈，什么薯条啦什么的，也有些很萌的形象，汉堡啦， 对 啊，这些东西哈、嗯、像饺子、汤圆、粽子做成这种很萌的、很招人喜欢的这种形象， 嗯嗯， 好像还没看到特别多。 对，少一些，因为选这个传统的可能也是基于就是我这个儿子特别喜欢吃，就像您说的、哦、冰激凌啊、巧克力啊、蛋糕啊， 偏西化的东西。 对，这种东西就一旦他们接触了就好像就完全没法拒绝。对，然后我就也挺头痛的，那怎么能让他们喜欢上这种中式的面点，对不对、 嗯、 饺子里边有肉有菜，很有营养， 感觉咱们的更健康啊。 对， 对呀。所以这个当妈妈的也是想尽了办法，就是为了哄他们吃一点这种健康的食品、 嗯、 所以就把他们写成了这样的一个故事。 嗯， 然后当时也听就是有读者的妈妈跟我反映，然后当时他的宝宝也是读完饺子汤圆之后，就让他妈妈给他煮了一碗饺子和汤圆， 就都吃了。 对，都吃、 啊、就爱上了。 对， 对， 你们家孩子的反应呢？他看了这故事 啊，我们家当时也是一岁左右的时候一直在读这本书，因为文字我设计的特别简单，也特别朗朗上口、 嗯、 基本上孩子一岁左右在学画的时候那个状态，他学这个会特别容易特别轻松，现在他已经基本上都能背过了。 嗯， 然后我们两个读这个书的时候，就像我会扮演饺子，他会扮演汤圆、 啊、 对，他喜欢汤圆的角色。对，然后到后边有搓搓背啊，什么捏捏肩啊、 嗯、 我们两个都会做这样的互动的动作、 哦、 其实就是除了吃啊方面呢，可能还会更多一些这种亲子的互动吧。比如说现在小朋友可能我觉得也会培养他们一点这种对妈妈对长辈的这种孝敬的这种理念，比如说捏捏肩、 嗯、 捶捶背、 嗯、 因为有的时候在家我会帮我的妈妈捶一捶背啊，或者按摩按摩啊，这些言传身授的东西对孩子影响其实还是蛮大的。 嗯， 所以有的时候我的儿子，有的时候我妈妈坐在那里累了，说姥姥帮你捏捏腿，所以这种东西还是需要父母真的是言传身授，一点一点的去感化他们。 嗯， 卷儿本名王静，绘本作者，动画学博士，两个宝贝的妈妈，现任中国传媒大学讲师，主讲绘本赏析、绘本创作相关课程。作品《饺子和汤圆》《小粽子小粽子》，以充满童趣的方式诠释中国传统饮食文化。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卷儿。 其实这个绘本里头的文字很简单，特别特别的简单，但是每一个字儿都不是随便写的。 对， 都是有想法在里头的。 对对，很多可能包括像饺子和汤圆吧，其实他们每一组对话、 嗯、 其实都是对他们自身特性的一种展示 啊。 比如说像这个我的皮肤黏黏的 啊， 一听就知道是汤圆、 啊、 对不对，很黏。然后饺子就说哦，我的皮肤滑滑的， 嗯， 对吧。然后还有像这个 我有点怕热，所以总是穿得薄薄的。 嗯， 这个我们一想，肯定饺子的皮擀得特别薄。 嗯， 然后我有点怕冷，所以总是裹得厚厚的。 嗯， 大家就知道汤圆那个 圆滚滚的那一件， 那个皮儿会很厚。嗯，所以每一句话其实都有仔细的去斟酌，就是想让孩子通过饺子和汤圆自我介绍的这种形式， 嗯， 去了解这种传统美食它的一种特点，然后包括它在什么节气吃，然后饺子就喜欢在这个春节的时候一展歌喉， 嗯， 然后汤圆呢就喜欢在元宵节的时候挂起灯笼。虽然看上去好像就是很随意的一种表达，但是昨天我给我儿子去看另外一本书的时候有好多灯笼， 嗯， 然后他就说诶，这是汤圆挂的。对，所以就是一种 他这种内在的联系就建立起来了。 对对，嗯，可能就是这种潜移默化的，因为我本身也是作为一名老师嘛， 嗯， 可能在这个教育方面可能更注重一些侧面的引导，不会去直接的灌输，这样留下来的一种对文化的记忆可能会更加深刻一点。 嗯，咱们这个哈传统美食系列， 对对 啊，饺子、汤圆、粽子， 嗯， 下一步会是什么呢？ 下一步琢磨做一个月饼。 哦，月饼哈， 对对， 它其实可做的还蛮多的哈。 嗯， 蛋炒饭算吗？ 这个也可以，扬州炒饭，对吧？所以就是那天也在聊到这个问题，就是做系列绘本其实蛮难的。 嗯， 尤其是第一本有了一个比较相对比较成熟的一个模板之后呢， 嗯， 在做这个小粽子的时候其实就费了很多的脑细胞。对， 啊， 然后因为 不是应该有了一个成熟的模板之后再做就容易了吗？ 嗯，没有，我开始也是像您这样的一个想法， 哦， 然后就仿照饺子和汤圆的这种完全对话呀， 对 啊，什么的都仿照它这个，但是你做出来的东西就像我说的这个系列绘本，你第二部你需要比第一部做的要好很多很多，这样读者在读的时候才会觉得哦，这两个差不多都做的还挺好的。 嗯， 对，你如果做的稍微差一点，人家就会觉得哎呀，第二本就是糊弄了那种感觉。所以第二本在做的时候我就会避开一些第一本当中出现的东西。你比如说第一本是这种两个角色，对吧， 嗯， 像说相声一样你一言我一语，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台下的观众互动的，就是这个面条的角色。 啊， 对，两个人说的特别开心的时候底下会有一个面条泼冷水说哎，你们是不是太胖了，对不对，哎，然后这个时候捧哏逗哏就会一致对外说哎，小朋友们就喜欢肥肥的我们，对不对， 嗯， 所以饺子和汤圆是这样的一种方式。那做小粽子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是想就一个甜的一个咸的， 嗯， 对，很像，对不对， 对， 然后后来越写啊越觉得太像了，就没有一种自我突破。对， 嗯， 所以其实做系列绘本自我超越其实是最难的一个事情， 嗯， 那后来也是考虑来考虑去，我一想不如这本书来个更热闹一点的， 嗯， 然后就各给他们加了 群口相声。 对，群口相声您说的这个太对了。然后对，一边三个，对， 嗯， 这样好像真的要是吵起架来或者吵起嘴来好像更热闹一点， 嗯， 对不对， 嗯， 然后呢就定了这么三个甜粽子三个咸粽子的角色。 嗯， 那后来呢就是像我的风格一般都会想弄一个比较来煽风挑事儿的这么一个角色， 嗯， 所以小鱼呢其实就跟饺子汤圆里的面条， 嗯， 其实是类似的， 嗯， 对，他们一直在撺掇啊撺掇他们 是负责挑事儿的， 对，负责挑事儿，负责让他们两波开始大动干戈， 嗯， 然后好跳水，然后他们就可以享用美餐了， 对， 嗯， 最后还来一拉架的， 对对， 是吧，竹筒粽子爷爷以长者的身份出现，然后都给平衡了，带着两边的南北粽子一块划着龙舟，咱们过端午去了。 对对对，所以就是竹筒粽爷爷是一个和事佬的角色嘛。 嗯， 其实这本书，也有点像就是我的一个家庭现状的一个描写 啊， 因为有两个宝宝嘛。 哦， 两个宝宝其实一甜一咸，就有点像这种感觉。嗯， 还一男一女。 对，一个男宝宝一个女宝宝， 嗯， 就是会因为玩游戏啊或者是抢一些玩具他们就会这样的吵。 嗯， 那我其实角色就相当于您刚才说的这个竹筒粽爷爷的这么一个形象， 嗯， 相对来说说话还有一点点权威性，对吧，我就说哎呀不要吵了，你们都是怎么着怎么着， 嗯， 所以呢整个故事构思灵感其实也是跟 家庭的这么一个生活的环境也是息息相关的。 其实你看在大学里头当老师哈，给学生开课，这就挺费脑子的一件事儿了。 对， 回家还要对付两个宝宝，一岁多三岁多，我都觉得想想都挺崩溃的。 是有一点。 然后还有时间来做这个绘本。我也是挺佩服的。 这个其实我是说时间总是能挤出来的。对，然后最开始想开设这门课程，也是希望就是自己的这个工作的内容能跟生活上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契合点，这样可能无论是工作啊，或者是你其他的一些创作，可能会更有动力一些吧，可能会更加那个有投入一些。那所以就开设了这门课程。那也是。 那你之前是开什么课呢？ 我以前讲，可能讲动画和漫画方面的比较多。 那是你的专业哈。 对，现在也有在教，但是可能侧重点会更多放在绘本上面。 你想一般人的状态哈，生完宝宝以后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家庭里头吗？ 对， 尤其两个孩子真的挺耗精力的。 对， 那按说同时还要工作就已经挺不易的了，然后你原来的那一套模式那套课程应该是挺成熟的了，说不好听的拿着 PPT 往那一站我就能很顺溜的讲下来了，不需要太费劲备课呀，再弄课件呐什么的。 是 新开一个课，那是完全一个新的开始，所有的一切重新做过的。你就没觉得这事儿完又要占那么多的精力，你没有考虑这事儿吗？ 也是因为当时就有了宝宝之后就特别想给孩子们做一点事情。所以就无论是从我的一个工作上，或者是我现在作为一个绘本作者的一个身份，我就希望有更多的东西可以去跟孩子去交流一些，时间可能会更多一些。这样我可能会觉得工作的会非常开心吧。然后开设这门课程确实费了很多的心力，我当时备课可能整个准备筹划可能有一年多的时间。 是你们家老大一岁多的时候开的这个课吗？ 那会儿他好像还不到一岁。 还不到一岁。 对，就是有了宝宝之后我就准备去开这门课。所以基本上就是一边带娃，然后把他哄睡着了，因为宝宝很小的时候睡得会比较多一些。所以他一睡觉我就开始。 睡得多一些。 对。一睡着我就开始开电脑，开始备课。那课程其实包括课件的设计啊，其实我都是非常用心的，也做得非常好看。所以那个学生对我的那个课程的评价也非常的高。我就确实希望，因为在校的这些大学生他们一般都是十七八的样子，对吧？他们可能对这个儿童绘本的理解可能会相对会觉着就是给孩子看的 很幼稚。实际上这个年龄段的人我觉得是最跟绘本绝缘的一部分人。 对， 小一点的孩子会喜欢，天然喜欢嘛。你再岁数大一些，你又会发现很多绘本当中很简单的道理和真理， 对， 一些很朴素的情感也会很喜欢。 对， 就是这中间这一段儿这个这东西太幼稚了。 对， 就翻白眼儿。 是。 然后那个。 我刚开始就是在白眼中讲下去。 真的吗？ 对。 所以我觉得很难的，让这个年龄段的这个学生能够对绘本有兴趣。 对，确实开始也是遇到了一些的问题，就是包括对孩子的这种引导，或者是把自己心中的这个童心找出来，对吧？或者是就是完全能够站到孩子的这个视角去考虑，当然这个后者可能会比较困难，因为他们没有生育孩子的这个经历， 他们自己也刚长大呢。 对，甚至他们还没有长大。对，没有长大， 还一心想着我赶紧得成熟起来，要那个劲儿，要那个范儿的时候呢， 他们会有一种天然的排斥感，就是这是孩子的东西，我现在已经是成人了。 对， 我会跟他们说，我现在都是孩子呢，所以你们更要去大胆的去承认自己心中还是住着一个非常可爱的小王子。我说我这个课程你们需要把你们心中睡去的那个小王子给召唤出来。想一想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在看到一本非常喜欢绘本的时候，我们当时的一个心情是怎么样的。我们小时候读的那些书，我们喜欢的角色，喜欢的动画，那种感觉。然后你们再想一下现在你们做的书，未来如果能够影响一个小朋友，对不对？那是一个多么荣幸的事情啊，对吧？ 身为两个孩子的妈妈和职业教师，卷子的绘本创作之路能顺利走下去吗？画完了饺子、汤圆和粽子，他下一步又准备画什么呢？

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孟亚楠说，时代在变迁，社会在不断的发展，对于老北京